那刚刚这首歌就是来自 B. Miller， 他其实也是在 X Factor 当中去比赛过，我记得当时成绩应该是16强，沾个成绩。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那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个翻唱版本，这次来自 Call Me Cat。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音乐人啊，在斯堪的纳维亚，很多人说他的嗓音有一种小野猫的唱腔，而且他的风格非常的灵动，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而这首他翻唱的 Toxic， 感受一下。 I'm calling a guy like you should wear a warning. It's dangerous. I'm falling. There's no escape. I can't hide. I need a hit. Give me it. Dangerous.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听到最后这句话确实没有错，听到这样清新的声音，感觉好像把心门打开了。 Open up your heart and let the sunshine in， 这首歌来自 Fronty， 他们这个名字有些奇怪啊，其实他们是一支澳大利亚的乐队，但刚刚我这个发音呢，它其实是一个西班牙文的名字，而在英文当中他们应该是一种叫 front， 就这种意思。后来呢，他们也是把自己的名字乐队名字又去掉了一个 T， 是 F-R-E-N-T-E，然后一个感叹号，去掉了一个感叹号，总之是非常有意思一个乐队，来自澳大利亚。接下来听一些歌曲，放松一下心情，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TTP 九八六，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这里是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那下面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德国柏林的一个非常另类的摇滚女歌手，她的声音呢非常独特，而这首歌我们先听为快吧。来自他的这一首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chance. Whenever I want you,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When I feel blue in the night, when I want you to hold me tight. Whenever I want you,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I can make you mine, taste your lips of wine, anytime, night or day. Only trouble is, deal is, I'm dreaming my life away. I need you so that I could die. I love you so, and that is why whenever I want you,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I can make your mind, taste your lips of wine, anytime, night or day. Only trouble is, deal is, I'm dreaming my life away. I need you so that I could die. I love you so, and that is why whenever I want you,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被最后那个 dream dream dream 洗脑。那这首歌是来自 Leslie Clio， 也是刚刚说的非常另类的一个摇滚的女歌手，擅长的风格也是非常的多。而下面这首歌是一个翻唱非常经典的一首歌，相信你会非常熟悉，就是 Beat It。 而这首歌的翻唱来自一个女生版本，很多人说这个女生版本非常的流畅，非常的自然，听听看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这首 Beat It。Just be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这一首翻唱 Loving You 来自的是巴西的一个女歌手，她的名字叫 Mochila Mangabeira。 其实她在巴西也是一个新生代非常出色的一个女歌手了，之前在很多的节目当中转获了很多的奖项，那也是期待看看她之后会有什么更好的发展，因为听到她的声音也是非常的轻柔又细致，而且非常富有穿透力。下面这一首歌呢，其实也是非常喜欢的一个组合，在之前的时候也不算组合吧，一个乐队。对，因为这个其实很特别，是因为 Celia 她当时就组建了一个乐队，是以她自己就作为船长去组建这个乐队，叫做 Celia and the Sailors。 而他的声音呢，很多人说他是孤独和充盈并存，真实和性感并存，脆弱和狂野并存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他的声音会有很多的层次感，而且非常饱满富有情感。这首歌推荐给大家，也是 Silly and the Sealers 非常有名的一首歌 Become My Dream。 To imagine being so close to a dream that seems so far, and reality is hard, oh so hard. But I choose, yeah, I refuse to feel that I can't do what I was put here to pursue. Yeah, I'll do what I have to prove to myself and you that bring me down and say I can't, no. My heart and soul is never wrong. You can't break me, I am strong. Yeah, I am strong. Yeah, now do you have this fire burning? You gotta go, let go of hurting. Oh, and you gotta find that feeling that you do believe. 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的脑电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一首轻松欢快的歌曲 Never on Sunday， 听到这样的声音总有一种我在夏天的午后躺在沙发上动也不想动的感觉。那这里是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夜日好音乐等着大家。那刚刚听到这首歌其实是当时1960年一部黑白浪漫喜剧电影当中讲述的情节，非常适合轻松的时候去听一听。下面这首歌呢，来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歌手，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介绍过她的歌曲。如果你有印象的话，我提到一个名字 Miss Lee， 对吧？她就是爵士音乐非常的熟悉，而且演唱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女歌手。这次听到她的这一首歌呢，也是有特点的一首歌，名字非常的好玩，叫做 Polythene Queen， 来听听吧。

Pretty Woman 这首歌来自 Roy Orbison， 其实听到他的声音会非常的熟悉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在很多经典的电影当中都会有刚刚这首 Pretty Woman 的这个插曲，像是之前获奖的那一部《风月俏佳人》，就是在刚刚这一首 Pretty Woman 在当中出现的。而当时呢 ，Roy Orbison 他也是获得了格莱美的一个终身成就奖，他也是入驻摇滚名人堂的这样一位优秀的摇滚人。而他也有非常多的摇滚音乐和乡村音乐进行融合的这种作品，像刚刚听到这种 Pretty Woman， 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其他时间找一找，听听他的歌曲。因为有人说他是一个忧郁摇滚情歌之王，可能和他很坎坷的这样的经历非常有关系。听歌的时间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添加关注，或者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宁。下面这一位女歌手也是非常敬仰的一位歌手，她的声音呢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听她的声音可能感觉好像和她在一起听着爵士在享受那样下午的时光，但她的声音可能很可能在下一个阶段就很有爆发力，让你感觉好像会猝不及防沉浸在她歌声当中的魅力。他就是 Macy Gray， 而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他的 Teenagers。 They're gonna ruin your looks with all the lies in the book. They'll make a pill popper out of you. You've got to sleep with a gun and keep an eye.Son, you got to watch all the things they do. And when the morning arrives, you got that hope in your eyes. But they've got methods of keeping you crazed. There's the drugs and the rage, the weird old friends that they make, the sex at an early a girl, you are out of my life. It's because I hurt you, couldn't make up my mind. Then I start to miss you, realize something wrong. Now I'm sitting all alone, writing this song. Now I move on with my own life, living a lie. It's somebody's wife. Don't wanna hurt my baby, but I gotta be real. I tell him from the heart, tell him all that I feel. It's a joke. Because I loved you and now I regret. I and my doubts realized I was young. Ended our love, but God, I was wrong. Now I moved on with my own life, living a lie as somebody's wife. Don't wanna hurt my baby, but I gotta be real. I tell him from the heart, tell him all that I feel. It's a chance. 这首歌听到的是 John Noah 的演唱，其实他也是一个灵魂乐的歌手，包括他的风格也是在一些流行元素和一些 funk 当中去游走。那其实我是觉得听到他的歌声可能会想到一位国内的女歌手，有没有想到呢？就是同样也是在唱灵魂乐的袁娅维 Tia。 其实真的是刚刚这种演唱的技巧啊，包括这种情感的处理，有一些类似的地方，会有这种感觉。这是音乐随心听，那下面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The Jungle Gents。 他们这个乐队呢，真的是非常少的一些信息和资料，但歌曲都非常好听，所以还是主要听歌吧。这首歌来自他们，名字叫做 Come and be alone with me。 It's alright, it's okay.I'm lying here in my brain, I feel 听到这首歌其实是非常有意思，节奏非常的欢快，但唱的却是一些非常悲伤的歌词哈。最后一首歌了，看看时间，要送上这首歌，来自 Branco， 他们其实这个名字又很有意思啊，一个乐队，是荷兰的一个乐队，也是非常有才华的这样的几个年轻人凑在一起，有一点点像八零年代的那种风格。而最后这首歌就是来自他们的 Class History。那看看时间，这首歌送给大家，我们就明天再见了，各位。 Mama wanna get that note. 京时间21点整。